糟糕叔叔爱忘事儿。这是糟糕叔叔的故事。 糟糕叔叔爱忘事儿，不管什么事儿，一眨眼功夫就忘光了，还总是说：“ 哎呀，糟糕，忘了。” 这样大家就叫他糟糕叔叔。一天，糟糕叔叔背了个大包袱到森林里去，走着走着忽然叫了起来：“ 哎呀，糟糕，我忘了上这儿来干什么了。” 他坐在树墩上想：“ 这包袱是给谁的呢？给松鼠？给猫头鹰？不对，想不起来，没办法，回家去问问吧。” 可是他把手套忘在那儿了。糟糕叔叔家里有个男伴阿姨，每当糟糕叔叔一忘事儿，他就说：“男伴男伴。”这样大家都叫他男伴阿姨。男伴阿姨听糟糕叔叔说丢了手套，男伴男伴，快去找找吧。糟糕叔叔嗯了一声，出去找手套，可是他又把回家来干什么事儿给忘了，连那个包袱也忘了带去。他碰见了鸡就问：“ 我丢了手套了，告诉我在哪里？” 鸡说：“你放在刚才坐过的树墩上了。”“ 是啊，谢谢。” 没想到糟糕叔叔又说：“ 糟糕，我忘了是哪个树墩了。” 他碰见了猪就问：“ 我坐在哪个树墩上呀？告诉我。” 猪说：“是刚才松鼠待着的树墩。”“ 是啊，谢谢。” 糟糕叔叔走进森林去找松鼠，没找着松鼠，碰到了狐狸。狐狸说：“ 你找松鼠干嘛？”“ 哦，糟糕，我忘了。” 狐狸哈哈大笑说：“ 松鼠在树上，你自己找找吧。” 糟糕叔叔抬头一看，看见树枝上挂着一顶帽子。“ 哦，看见了，是他，是他。” 这顶帽子是他上次扔在这儿的。他戴上帽子，高高兴兴回家了。男伴阿姨傻了眼：“ 真是难办的人呐，手套找到没有？” 糟糕叔叔说：“ 糟糕，忘了找手套了。” 男伴阿姨在纸上写了手套两个字，递给他说：“带上这纸条去找，忘了就看看纸条。”“ 嗯。” 糟糕叔叔把纸条装进口袋就走。“ 等一等。” 男伴阿姨把刚才的包袱递给他：“别忘了把这个送去。”“ 嗯。” 糟糕叔叔不时地从口袋里拿出纸条，一边看一边走，一边念着：“ 手套，手套。” 他碰见了兔子，兔子问他：“ 糟糕叔叔，你提个大包袱上哪儿去？”“ 糟糕，忘了。” 他碰见了绵羊，绵羊对他说：“ 把包袱打开看看，会想起来的。” 糟糕叔叔打开包袱一看，里面有件很大的毛衣，是男伴阿姨织的毛衣。绵羊说：“ 哦哦，这是给谁的呢？给大象太小了，给松鼠又太大了。” 兔子说：“准是给马的。”糟糕叔叔说：“ 哦，对了对了，是马，是马，这次可忘不了。” 他把毛衣包好，一边走一边大声喊：“ 马，马，马，马。” 他碰见狗就问：“ 这毛衣是给马的，你知道马在哪儿？”“ 马呀，在那边山上。” 于是他走着喊着：“ 山，山，山，山。” 来到山下，糟糕叔叔朝着山喊：“ 喂，山，给你送毛衣来了。” 马听见了对他说：“ 山不会穿毛衣呀，你准弄错了。”“ 啊，原来不是山，不是山，是…… 啊，对了，是马，是你。 马拿出毛衣瞧了瞧， 这毛衣我穿着太小了，再说我也没托人织过毛衣呀，不是山，不是我。 对，是给熊的吧？ 哦，是啊，是熊的。 糟糕叔叔走着喊着， 熊，熊，熊，熊。 他碰见狐狸就问狐狸， 我给熊送毛衣去，你知道熊在哪儿？ 熊在湖边。 是啊，是湖啊。 糟糕叔叔走着喊着， 湖，湖，湖，湖。 糟糕叔叔来到湖边对湖说， 喂湖，我给你送毛衣来了。 熊听见了说， 谢谢，我正等着穿毛衣呢。 糟糕叔叔忘了自己刚才喊的是湖说， 好，你穿上试试。 他让熊穿上毛衣，不大不小正合适。这毛衣是熊求南半阿姨给织的。松鼠看见了挺眼热，对糟糕叔叔说， 给我也织件毛衣吧。 啊，行，我给你求求去。 松鼠乐坏了，他从树洞里拿出一副手套说， 我拾到一副手套，钻到里面睡觉真暖和，可我有了毛衣就用不着这手套了。 说着就想把手套扔到湖里去。 等等等，我想起来了。 糟糕叔叔想起来了，从口袋里掏出纸条，上面写着手套两字。 对了，我是来找手套的呀。 糟糕叔叔带着手套回家了，神气活现地对南半阿姨说， 这回我可没忘，手套找回来了，毛衣也送到了。 他还说了松鼠还手套的事儿。南半阿姨问，松鼠悄悄地把手套还回来的吗？ 糟糕叔叔说， 糟糕，我忘记松鼠求我什么了。 真是难办的人。难办阿姨说着就织起松鼠的毛衣来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